人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飞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醋。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这个我先说两句题外的哈。昨天有一个听众他在微信里面跟我聊天，他说你每天开场都说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我们从哪能听直播？也跟大家这个透露一下方法，一个就是凤凰 FM 它有一个直播的入口， 对， 再一个呢咱们官方网站上也有一个直播的入口。他就说你们不说一个小时吗？12点到1点钟为什么我听到的只有40多分钟或者50多分钟？你们是不是阉割过了是吧？剪过了？ 没有， 我们 减肥了。 对，我们除了这个，真的是说错了。节目发现，就我们偶尔、那个、 硬伤会减， 硬伤就是。当然，我这个次数是非常非常少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中间会有一些宣传广告、还有一些歌，就是应景的歌。 嗯、 所以在这个重播的时候，为了保证大家收听起来是非常流畅，对，是这个收听体验是最佳状态，所以我们会把中间那些多余的东西剪掉，也就是会40多分钟50多分钟、绝对不会剪我们的内容，也没有审查，我们直播出去就这么说了，我们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再说一句题外的哈，就是加群嘛，我昨天晚上花了快3个小时处理那些添加好友的申请，大家不信，他说你一个个在人肉回复，我说是真的。我在前两天的节目有透露咱们 3D 画新闻有一个群，那现在呢继续跟大家开放。那加群的办法还是老办法，比较笨，你先去关注我的微博，搜我的名字就行，春雨也有微博，也欢迎大家关注他。然后呢在我的这个个人简介里面你能找到一个微信的号，那个号不是公众号，是我的私人账号，我是一直对听众开放，只要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回复大家。那还是这个办法，大家可以来加我们这个 3D 画新闻的群，非常热闹，大家每天好几千条在聊，真是为咱们节目操碎了心，就帮咱们想还没遇到的困难，现在有的困难怎么改，这个怎么变得更好，我们这个要是改的话会遭到什么阻力，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扬长避短， 你的智囊 团想的比咱们还细心，非常非常谢谢大家。这个好，我题外话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春雨跟咱们介绍今天主题是什么。 今天咱们得讲讲马桶盖。其实马桶盖这个东西大家每天都要做，除非你是一直蹲着上厕所的，但是我觉得 不是一直蹲着上厕所，站着上厕所， 坐着 对对，因为这个、 坐着 对日本的马桶它分合适的和西洋式的。西洋式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冲水马桶，合适的跟中国的那种古典的差不多，就是一直蹲着、不是坐着的。但是呢日本人很有意思，他这个坐着的马桶呢基本上你去日本，因为之前我去日本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公厕我接触到的都是这种有电子马桶盖的。这个马桶盖以前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爸也在家买过一个，但是很快就失宠了，大家就又把它当成普通马桶盖了。但是在日本公厕里的这个马桶盖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你每次去公厕的时候不会像中国的很多公厕你会觉得哇好脏啊，然后你实在是不想坐下去。但是在日本它那个马桶盖在大冬天都是温温的，然后还有这个冲洗的功能、 喷水， 对， 就说冬天是吧，就显得就比较舒服暖和。据说还有一个什么香气功能，就你上完厕所他不知道弄个什么东西就让你的菊花变得香香的。 哇， 这个我也是看 我有画面感，你不要 看知乎那些大神们在那儿议论说为什么到了过年，其实过年之前就有，这个大批的中国人蜂拥而至跑到日本，就是抢这个马桶盖， 抢购马桶盖， 还抢这个电饭煲。刚才春雨是给咱们说了他的这个用户体验、确实是不错， 对。 但是也有人说， 就是 中国买不到吗？为什么非得去日本买这个东西？ 但是好像日本的东西确实是便宜。 不是，以前是不是便宜是贵，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家装修的时候 2000多块钱，现在日本 就是以前当时在国内买日本的这个进口的是6000多块钱。 哇， 6000多块钱 买一马桶盖， 对，马桶盖就是盖，就是你刚才说的 那真是奢侈品， 香菊花的功能的。然后但是国内的就是号称有同样这个功能的是大概1000到2000多块钱。那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说 OK， 那当然是买国内有支持国货，然后发现买来以后第一有一个问题是不匹配，有时候它跟你的马桶不能够， 日本的反倒匹配，中国的不匹配。 日本的马桶现在它最大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跟任何的马桶都可以扣上去的， 哦，他怎么做到的？ 就是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是制造业的问题了。但是中国那就是你要首先他挑马桶，其次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就 会老 坏了，对，就坏了，就不能够在 日本就可以蹲一辈子 的。反正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家以前用过那个，没过多久那个塑料就开始泛黄了，你就看着会特别 中国的是吧？ 对，中 国 造的，对。而且你像日本同样的品牌，你在中国买和在日本买价钱真的是天差地别，在日本就会便宜很多。 但是售后那些不用担心吗？在日本买的你好修吗？ 这是个问题。 等一下，就是如果你买国货的话，虽然有售后的话，但是不等于什么，它已经坏完了。然后日本的话，可能就是你可以用的时间比较长，到时候长到两三年以外的话，有没有售后已经不 care 了， 对， 你需要换， 你可以再换一个了。 哎呦，你看，所以哈，这个为什么日本这个什么马桶盖和电饭煲突然间成了一个话题？ 我是觉得他们把东西都做得像一种艺术，因为你像你在日本的厕所，在上厕所的时候，它这个 又回到厕所， 马桶盖上面还有这个音乐。然后你就听着，对， 真的是有的，就是你小便的时候，它可以放音乐掩盖你小便的那个 声 音，就是显得尴尬嘛。 然后你 放屁的声音也会音乐。 你看那个电饭煲呢，它就是画面就很美，它给你放一个画面，就是我们是把它做成这个像灶火一样来烧这个米饭。你能看到那一粒米饭，你看日本的广告会在里面慢慢膨胀变大，就是做成了一个艺术品的感觉。但是我看中国就是纯工业品，你就是不用说美了，对，你能用着舒服就不错了， 对，就主要是实用嘛，是吧？大家还没到那个层次可能。哎，我是好奇为什么突然之间大家都在聊这个，主要原因是吴晓波先生，就是激荡三十年的作者，著名的这个财经作家，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日本的电饭煲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就这篇文章在微信里面就传疯了。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啊，他跟这个美的的这个领导他们呢去聊天，他就发现他应该是跟美的的工程师聊，他说日本的这个电饭煲为什么这么好，咱中国真的做不出来吗？对方就说这个确实他们在内胆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就有的时候他们老板去日本也会偷偷的这个拎两只回来，就看上去他不是真的是说研究是自己来用啊。他说咱们这个材质呢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说过去啊中国的这些生产商跟日本的像三洋什么他们合作，是说什么以技术换用市场换技术，但发现现在这个战略它已经改变了，因为说你的市场格局已经变了，就日本人很担心你把我们技术学了之后呢，就我们是处于劣势了，就会极大的损害我们的市场份额。好，那说到这个电饭煲，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他呢是在日本有这个购买的经验，回来之后呢发现用用哈，真的是不太一样，听听看到底神奇的地方在哪。 那您去日本买过几次电饭煲吗？ 两次。 那您买的这个电饭煲的牌子方便透露是哪个品牌吗？ 我买了一个虎牌，一个三菱。 哦，那您觉得就是这个电饭煲做出来，它跟国内的这个电饭煲品质差距大吗？您有没有试过说用这个电饭煲同时煮同样的东西，然后看效果？ 同样的米，就是同样一种牌子的米，那么我在这个切换这两个不同电饭锅的时候是感觉有区别的。它的日本的饭锅做的出来的米，就是每一粒都熟得非常均匀，而且不会粘在锅上。它的程序上，它有很多广告宣传，它说能够做到类似于柴火烧出来的饭。我买的第二个三菱的电饭锅，它除了那个内胆和在里面放水之外，它还有一个独立的水箱，专门产生一种高温的蒸汽，在这个表面上去蒸这份饭。 但是国内的可能就是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水准。 它的内外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把外面煮熟了，内里面也熟了，但是可能程度不一样。国内的电饭煲可能是着重于这个在价格方面去寻找一个竞争优势，它只是想把饭做熟了就行了，如何把饭做熟。日本的电饭锅呢，他们的重点好像是怎么把饭做得更好吃。所以这个也决定了这两种饭锅好像差别蛮大的。但是日本的饭锅可能更会适用于日本米，这倒是真的，就是说日本种类的米做出来的饭会更好吃。 是。那您觉得就是因为您身处在香港，为什么您还会选择，因为日本电饭煲在香港也有卖，那为什么您还会跑到日本去买呢？ 首先香港卖的非常贵，它的价格大概要比日本贵50%以上。然后呢，日本它的 电器产品有两类的，一类是供自己国内使用的，就110伏电压的这个电器，另外一类就是国际电压的，就是220伏就可以卖到香港来的。那么我听说这个他们在供应国内的这个饭锅跟供应香港和中国市场的这种高档的饭锅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我去到那里看呢，我看不到这个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明显有一点就是日本国内110伏的这个选择非常多，那比这个220伏的这个选择要多得很多了。就是那么我姑且这么认为，他们是就是卖给自己国民的东西好像他做得更精细，而且种类更多， 所以品质上其实跟出口的还是不太一样， 有区别，而且出口的非常贵。 嗯，但是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人会像您一样特意去买日本的电饭煲？ 我身边的人想买的挺多，但是不是特别方便，有些人他又不能自己亲自去啊，那只能去代购啊什么，就觉得比较麻烦一点。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媒体宣传也是有关系的。你看现在不是都是号称中国人买断了全世界嘛，就你看如果是你新闻标题说中国人连马桶盖都要去别的国家抢，这个 他 比较吸引球。 刚才他说的是日本米嘛，所以现在又有这个有中国游客把 日本 的 米 也买 回 来。对 对，我刚才说那个马桶盖，我今天看到腾讯客户端推送那条新闻，说有一个中国的土豪然后去日本买了10几万的家电产品，其实中国都有卖，但是他就是觉得在日本买，第一是便宜，第二是质量可靠，省去了中间环节，最后是不得不拿个集装箱运回国。 天 哪，然后他加上税加上各种费用，本来10万块钱的东西都到20万了，他就是觉得买的值。 但是就是一边是20万，他说也比在中国买这些东西要便宜 划算，是吧？ 便宜。对， 再一个可能是这个日元贬值， 对， 现在这会儿去买也比较划算。 对， 你看那是日本人，我不知道日本人会不会跟香港人一样的反应啊，就是你把我们什么东西都买空了， 因为 你就学显得特招人烦。 今年春节中国的游客在日本花了60亿，保守估计 人民币啊，人民币啊， 对， 不要说是以为是日元， 日元，哦天哪，你看 又是以人民币。 所以你看，但是同时间我就说媒体嘛，你很少看到说日本人抗议你中国人别来买了，绝大部分至少是表面上吧，我看到挺多的这个反应都说他们是我们的这个上帝顾客来了，我们很感激他们。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去日本的人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可能比较高端，是吧？ 对， 毕竟 门槛比较高，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文明。 你在办签证的时候你要出示你的财产证明嘛，他从这上面就给拦了一道，把一些那种就是收入比较低的人给拦在外面。 好，这个到底日本人对于蜂拥而来的中国游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和态度，我们马上来听到一段访问。他呢就是在大阪留学，叫陈朝牙，他可非常的这个细微的观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日本的普通人对于中国游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还是要分两方面看，从商家的角度来说，他们是非常欢迎中国顾客前来购买一切东西的，因为我们看到早在春节来临之前，各个商场就为迎接中国游客的到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包括准备了春节福袋。一般我们知道这个福袋的话，它是只在日本的正月，也就是元旦时候发售的，福袋里面的东西一般都会高出它所标的那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一种购买方式。但是为了他们为了迎接中国游客，甚至去专门调查了春节的事情，然后专门制作了这种面向中国人的福袋，我觉得这是非常用心的。而且很多地方都写着欢迎使用银联卡以及可以在本店办理免税手续这样的标语。这也很明显是希望中国游客前来购物。但是一方面那个中国游客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也在网上引起了讨论。但是这并不是今年才有的，而是一直以来都有说中国人比如说使用厕所不够卫生，以及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是非常不符合日本的礼仪习惯的。他们日本人对这一点也有讨论，但是因为去年中国游客的大量到来，大概中日之间的接触也比较多，渐渐的网上现在又有新的声音表示虽然他 他们的礼仪很糟糕，但是想到我们日本曾经也是后进国，我们日本人当年在经济泡沫时代也这样蜂拥而至的去到那些欧美国家购物，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同样的理解中国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素质是有在提高的，我们应该给他一些时间。我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就是比较友善的声音。然后从媒体的方面来说，媒体是将中国人来日本购物作为一种光荣来进行宣传的。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节目里面讨论中国人为什么要来日本购物，并且在街头随机的采访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游客，问他们来日本最想买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来日本，并且制作了一些排行榜，看就是比如说最受欢迎的产品是什么，它受欢迎的原因在哪里，这样子来表达他们的一种这种民族的自豪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喜欢他们日本的东西，他们的日本的产品在哪里都是受到信任的，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里面。 那朝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日本的电视台他做的这个调查结果，说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来日本买东西，中国人最爱买的产品又是什么？ 那边的调查结果跟中国是大致相似的，就是在之前中国人来日本基本上都是买化妆品以及电饭煲这样的一些电器产品。然后通过采访他们觉得是我们中国人认为日本货非常的管用，日本货是值得信赖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日本人自己产的给本国用的东西会比出口的要好？ 的确是有区别，就是比如说同样的雪肌精的化妆水，他们分那个面向日本国内销售的以及向国外输出的这样的两种不同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在亚马逊购买的话，如果是面向国外输出的产品，它会有特别标注，我想也许有不同，但是并不会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夸张，因为基本上我在国内用的和在日本这边用的同样的东西并没有感觉到，我个人来说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差别。 那价格是一样的吗？ 一般来说对外出口的要便宜一些。 哦，要便宜一些。 对，对外出口的要便宜一些，这也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有同学拿着一张化妆品的照片问我这个在日本卖多少钱，我告诉他价格之后，对方很吃惊的回复我说为什么比香港卖的还要贵。 哎，你们听了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还挺辛苦的过的，每天要跟帮别人比价找货。 哎，我觉得这说明日本不仅产品好，而且日本人也很好，这是为什么？就显得比较宽容和善良。你跟香港的这些文化，不能说文化了，至少是现实吧，你感受到的一种对大陆游客的不耐烦，甚至是厌恶和怨气，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都很大差别。 毕竟我们现在的人去日本采购的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日用品。而这个内地和这个香港之间的矛盾，有时候是你连日用品，可能正常的日用品，你正常的生活都受到干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心里很烦躁。 对，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日本人他们可能有这种为别人服务，要给别人带来对满意服务品质这么一种思维，包括很多中国留学生现在都在日本的商店里，我当时去的时候就你到处都是这个中国人，他会先问你先生需要帮忙吗，他如果看到你是中国人， 你觉得跟他的这个文化也是有关系，他可能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 对，而且我听到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他们专门雇了中国人来服务中国人，一方面是为了给中国顾客一个更好的服务品质，另外一方面也是避免说你可能有些中国游客他的素质比较差，如果日本人来接待的话会造成一种隔阂和矛盾。 好，这个其实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如果要讨论什么接待品质和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了。那当然我们今天说到是日本货和国货的之间的差别，那可能有人就觉得这是不是跟它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些价格差异它也是有直接的关联哈。那要不然我们等会儿休息回来也尝试连线一位深圳的一位做进出口贸易的朋友，来听听从他的这个角度他又是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理解。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后回来。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月月。 我们刚才一直试图想要去探究啊，到底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疯狂的去日本 好呗 买除了好哎对除了便宜、嗯、那接下来就开始问问题了，为什么好为什么便宜是吧？ 对， 那我们就来连线一位在深圳工作的进出口贸易公司的陈经理，来听听陈经理的这个想法。 陈经理你好。 你好， 哎，感谢您给我们连线。我首先想问一下，因为很多中国的游客特别喜欢去欧美或者日本去买东西，但是其实很多产品，同样的产品，在国内也有销售，但是这个价格，跟日本或者欧美当地就差很多。那造成这个价格差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真的是进口税那么贵，还是说中间的中间环节成本太高？ 我的就是经验，这么多年做进出口这种商品的经验啊，其实我觉得呢，目前我们来讲，进口商品的价格有就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价格差异很大呢，其实是有几个，我个人觉得是有几方面的问题。 嗯， 一方面呢，其实是我们国内消费者的一个文化的，我们国内文化的一个原因造成的。那么我们国内的很多消费者呢，他大部分的人会有这样一种心理，就是说，哎，我要买这种进口的东西，我比较有面子。哪怕它再贵，哪怕贵一点，那个就是说，或者这个东西呢是少的，在国内很难买得着的，不是说大众化的这种东西呢，我戴在手上或拿手上用着呢都挺有面子，这是一个文化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会导致很多消费者呢会往买进口商品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商家在定价的时候会故意去迎合消费者的这种心态，把价格往上再多定几倍？ 对的，对的。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进口的商品，商家在宣传他们这些商品的时候，他会侧重到一些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根本不会去关注他的东西。我举个例子说，商家在推销他自己商品的时候，我假设说手表，那么他动辄他会去从手表的精确度去宣传。那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有多少人会去关注到你这个手表的精确度是千分之一秒呢，还是万分之一秒呢？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它不是特别日常能关注的东西，但是商家会在这方面大肆的去宣传它的这样的我们可能日常大家都不会关注的这个点，那么他就会通过这个造了这样的系统去提升他本身的国内的这种商品价的这种的一个价格。 嗯，那除了这个消费文化的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是什么？ 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大家会在心理上从一个抛开文化的原因来讲，会有一个就是说品质的担忧。其实呢，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在国外买的，它肯定就是真正是国外的，我买回来的这个品质呢，如果说像欧美的一些国家呀，日本的一些国家，大家从潜意识里面会默认这些国外的这些国家的制造程度，包括生产加工的这些能力呢，会比国内做出来东西会更好，这是心里的一个潜意识给大家的一个暗示。然后呢，从品质上来讲，大家就到了国内，其实我们很多东西也是进口过来的，但是消费者会觉得就是说，哎，你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是在国外做好了全部进口过来的呢，还是说只是进口了一个部件在国内来加工的呢？因为这个大家就没有办法去判定它，所以很多人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会就干脆了，我就干脆直接去国外买了，就不用去免去这种担心。 嗯，那我就是我这儿有一个例子是说，像奶粉可能它的进口完税价只需要10美元左右，也就是人民币可能60多块钱，但是这个奶粉的销售价却是400块钱。就除了中间这些可能人为的要迎合消费者心理，会不会有其他的中间环节就造成了这个价差这么高？会不会有什么像通关你可能要花费一些这种公关的费用等等，都无形中增加了这些成本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进口的商品呢，海关的这个关税呢，它是逐年在减少的。但是从我们这个商品的价格进口之后的完税价格上面来讲，其实它在国外的本身的价值并不高。然后呢，我们在进口进来的时候，除了交关税之外，我们中国有一个自己特色的一个税负，就是增值税。而这个增值税是在国外是很多国家是没有这个增值税的概念的，它只有一个关税。那么我们除了交关税之外，还有一个增值税，这样呢，就无形中会使我们进口的商品在税负上面会有所这个在价格上面会有所增加。然后呢，还有一些对国外的一些商品，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奶粉， 这些奶粉呢，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它会前期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铺垫。这个铺垫呢，因为它要到中国的很多政府部门去领取相关的进口的一个批文和许可，允许进入境内的一个商标啊，包括这个商检呐、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和批文。那么大家在为了抢时间要抢市场的时候，就会导致说我在申请这个批文的时候要抢时间，那么我就会通过一些人际关系啊，或者通过一些什么渠道，就为了快一点拿到这个东西而去付出一些额外的不是商品本身进口而需要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成本。这会但商家会把这一部分的成本就会转嫁到我们真正的商品上面去，这是他在打造这个国内市场的时候所付出的一个成本。 嗯， 那么同时呢，它也还会有一个商品在进入中国之后，它有个品牌推广的一个市场和品牌推广的一个费用也会加到里面。其实这些费用加起来呢，更多的还不是说特别能够造成说差价会有这么大。其实还有一个是我个人的想法感觉会认为是商家呢，他会在一个就是说他会对自己的这个东西品牌他会有一个定位。如果说他把这个品牌定位成一个高端产品，他面对的是一部分小众群体的时候，那他们的这个价格他会有自己有一个心理价位，我要定到多少多少一个价位，所以他就会无形的就会把这个价格，不管你的税有多高，或者是进口的这个税负有多高多低，它都是这样一个定价，国内的价格会是由商家来决定的。 嗯，好的，好，谢谢陈经理跟我们连线，感谢您。 好，谢谢陈经理，拜拜， 拜拜。 哎，他跟我们讲到了 业内人士， 主要是消费心理吧，可能你看他们做宣传推广，就一定得抓住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他特定的一种消费心理。比如说他讲到的，说我买一个外国产的，他拿回去就倍儿有面子。我发现我妈就是她也会有这心理，她这段时间在香港嘛，她就说要给家里的亲戚买什么手信回去哈。她甚至也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产的，但上面呢她就有几行日文，她有几行日文看上去就比较洋气，她拿回去，哎，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老家买不到，就觉得很有面子。 折射出一种潜意识，就是我们大家都对中国制造没有信心，不信任。 嗯， 可能关键还是品质问题吧， 嗯， 就是你长久以来你会觉得这个品质似乎很多假的呀， 嗯， 或者质量不过关的。 我觉得这不是觉得，而是你生活的体验就是告诉你这么一个结果。 对，而且就是我昨天有跟他聊天，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是这种把所有的原材料都运到中国来，在中国做最后的组 装 或者分装， 嗯， 然后就问他这个跟原装进口的价格差的大吗，他说价格差的不大，其实已经很小了，但是质量上确实有差别， 还是有差别。 对， 嗯， 就是这 你螺丝拧几圈，其实是对你这个产品最后出来的质量是有一个反应的。 对，你看日本人他老是讲什么职人精神， 嗯， 就说一个是说你做一个事儿他时间长久，我就记得以前看那个做寿司的叫小眼二郎的那个纪录片， 嗯， 就他那个学徒就光学煎个鸡蛋拧个毛巾他都要学上快十年，就你只有那些工序看上去没那么重要的工序你给我学精到了，我才让你去学怎么捏饭团怎么去切鱼片， 嗯， 他日本人他可能就是在某些方面显得特别的执着，这很多中国人可能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你看吴晓波， 嗯， 回到吴晓波他说的那篇文章嘛，他就说现在很多的中国制造业就感受到了一种危机，过往的优势没了，比如说人力成本， 嗯， 你聘一个工人你几百块钱就行了，现在沿海你看多少工厂倒闭，他这个优势没了。再一个呢，他就说什么转型可能技术方面什么智能硬件啊什么 3D 打印啊就这些东西都来了，他们就担心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了，他们自己会不会立马被淘汰。吴晓波他的观点是什么，他说没那么快，其实你做制造它就一个非常朴素的哲学，你做个电饭煲你就能不能让煮出来的米粒儿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你做吹风机你能不能做出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你做菜刀你能不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你做个保温杯能不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里喝到一口热水。他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西洋的产业，他只有西洋的企业和西洋的人，就说你是不是想把你的产品做到极致，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对，嗯，真的做好了其实大家都是认可的，就像现在为什么我们都想买德国的东西买日本的东西， 主要是我们 们现在有选择的余地和空间，也有这个时间和空间成本，大家能够负担得起，所以你显得好像中国的制造业大家觉得有一场危机来临。好，那我们再休息休息吧，等会儿呢还有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也很厉害，他是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家电品牌的市场主管，他就从他的切身的经验就跟我们讲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跟日本的产品实力的比较是差在哪儿，有没有可能赶得上，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听他们来聊一聊。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月月。 我们接下来听听刘军先生来谈谈他所经历的中日这个制造业的差异哈，来听一下。 您是做这个家电行业的，然后可能您了解到的就是国内的这种家电行业的整个产品的品质和水平跟欧美或者日本的差距大吗？ 我们实际的体验来说确实是存在差距的。最简单的来说，因为我们公司可能70%的产品是出口日本，就是日本、韩国和欧美的嘛，30%是国销的。我们给国内的一个家电产品开发周期可能只有2个月。 嗯。 但是同样的产品，日本的开发周期可能能到半年甚至到1年，那德国的产品的开发周期他们是1年半到2年，就是说他们这个从时间上是有明显差距的，当然价格上也是有明显的差距。从我们实际的体验来说，中国的产品更多的关注效率，关注成本，但是他们的就是日本还有欧美的产品，他们更多的关注是我对于我们模具产品来说，就是产品的尺寸的精细度和美观度和缺陷数量，可能光侧重点是有确实是有差距。 嗯， 是这样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您刚才也提到说像欧美或者是日本它的开发产品的周期会更长，但是如果真的如果国内的这种厂家想要做到那样的水平是可以做到的吗？还是其实也是还存在一定技术上的差距？ 据我个人的了解啊，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它是绝对能做出来的，就是咱说个笑话吧，就像这种马桶，我相信在3个月到半年之内，中国的家电和卫浴品牌很快就能推出一大批的这种马桶盖，而且他们去国外买可能2000到3000，国内甚至200-300块钱能买到，但是质量肯定会有差距哈。 嗯， 它是做是能做出来的，但是我刚才一开始也说到，中国的企业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是你要他去花1年2年的时间去研发一个产品，他是没有这个耐心，因为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耐心，他的好多东西就不允许。因为你也知道中国的这个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以前我们公司来过一个日本的专家，他跟我说，他跟我们聊到他在进日本工厂的前5年都是干一项工作，就是拧螺丝，就是给螺丝给那个螺纹孔钻孔，就是我们叫公司嘛。但是中国这个工人他觉得非常的惊奇的，就是他半年时间他基本上能把这个工厂里所有的设备包括基本的工作他全部都能会做，但是日本人他可以5年做这个工作，然后我甚至用20年的时间来积累自己的这个技术积淀，但是中国的工人做不到，他过3年他觉得自己做到熟练了以后，他自己开始有别的想法，就是我可能需要去转型做管理，我可能要去带人去职业升迁什么的。其实这是一个管理制度的一个差异，就是中国的企业吧，也不是说层级吧，它这个双通道，我们以前叫双通道嘛。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它的技术工人可以做到比总经理的待遇还要高，然后那个受到尊重的还高，但中国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中国这个工人吧，制造业就普遍的浮躁嘛。我们能做出来，我们立个项目啊，就是专门拨一部分款，拉一批人过来，绝对能做出来，甚至质量比他做的更好，成本更低，价格更低。但是你要大规模去生产，去复制，就是中国这个企业的这个 保障能力我觉得还是要差一些。 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中国的这些企业或者品牌想要做，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从科技的水平上，还是就像日本企业它标榜的说人性化的设计上，我们都能做到，但是现在我们没办法，对，大规模生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的问题，是这么理解吗？ 对，其实人呢、啊、还有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市场环境它并不像日本那样，因为日本你也知道它的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然后家电业它日本是先行了非常多的年，它的水平可以很高，但日本国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量都比较小，所以他们可以去做高附加值高科技值的东西，它做出来贵，但是有人去消费有人去买，但中国呢它就是可能90%的人去消费的可能就是普通的马桶，只有10%甚至更少的人去消费这个更高端更智能的产品，当然以后我们这个市场会慢慢打开，所以说中国这个制造的这个前景和潜力应该是非常大的。 好，这个虽然也是感觉到了有一种担忧哈、嗯、但其实他还是有信心的、嗯、主要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发展阶段他决定了你干事儿，他就是这么一套比较着急甚至是浮躁的这么一种心态、 嗯、 你听他讲，就日本人他可能从上到下他都有一种对技术对手艺人的一种 尊重， 你看他们去日本旅行，去什么京都啊那些地方，一家店他可能开了上百年，他就卖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卖个什么 帆布包， 卖帆布包啊，或者卖个什么麻薯啊、嗯、卖个拉面，他就开上百年。但是我也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就说这跟日本人的他的这个也不能说国民性吧，他至少一种文化他是有关系的。日本人他一个呢就是不太喜欢改变，就是你要是改变起来风险太大、 嗯、 我记得是看咱们同事那个他就发了一个他跟日本朋友聊天的一些感触，就比如说他说跟日本政府的一个官员就是聊天，他说我们日本人他确实是非常非常注重细节，但是注重细节来他们日本人自己有一种反思，就是说我太小了，就没有那种什么格局感，就是不会那种大踏步的向前进。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每年这个政府里面他也要开会、 嗯、 他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想把每年年会上他那个横幅给变一变、 嗯、 你就遭到很大的阻力，他觉得很好呀，就是我们就在原来的横幅上。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对细节的这种专注的反思、 嗯、 跟我们今天说的完全不是一样，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嗯、 我们先讲制造业、嗯、其实你就是要专注于细节、 嗯、 但刚才这位 就是现在的这个阶段中国人还是要专注细节， 你离反思对细节的这种执着还 是 差着108000里。 那倒也是。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工厂是往这个盒子里装牙膏，但有时候是自动流水线，有时候这个会出现失误呢，这个盒子里没有牙膏，但是就被装箱了。那这个就请了一个博士生说你给我 是肥皂吧，不是牙膏吧， 之类的东西吧，然后请了一个博士生说你能不能给我制造一个东西可以让他把这个空盒子给分拣出来。然后这个博士生花了几个月花了很多钱都不行，最后找了一个老工人，老工人说这有什么难的，拿一个电风扇旁边一吹，凡是空盒子就被电风扇吹下去了，然后凡是这个有牙膏的就能够继续往前走，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嗯、 你看你笑你觉得很开心是吧、嗯、但你仔细想这里面有个很严重的问题，你 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都是用一种最简单粗暴然后又觉得这个省钱的方式， 其实没有精确计算 解决了，但是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嗯、今天他装牙膏的盒子你吹走了、嗯、明天要是装电视机的 对对对对 你怎么办，你不是还是需要靠一个东西来解决吗？ 就是现在咱们做事儿就60分就得了，完成就行。你不会把它做成100%，就100分，我想得200分。 我觉得还是就是文革时候那种大炼钢铁、 嗯、 土法造钢、多快好省，还是这种思路。 嗯、 就是我怎么省事儿、怎么省钱，能够把眼前的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行。他不往长远考虑。 嗯、 但如果你看刚才那个例子，如果你用这个博士生给你想好一个系统，那将来以后无论什么都可以把空盒子捡出来，这不就是可以扩散到整个行业去了吗？给大家造。 对对对， 圆圆这是在给博士、 就是、 哎， 啊、这个 有证明是吗？ 这可能也跟咱们现在这个市场是有关系的，就是你不需要做到多么的精致， 嗯、 你就已经卖得很好了，我何必去花那个心思？ 嗯、 就是说，你看他讲的工程师，他们日本专家来，你就几年干一个活，那现在的年轻人谁愿意啊？ 嗯、 我几年我去换个工作，我挣的钱可能翻好几倍呢。 但我觉得这个不愿意是基于大的社会环境，就是首先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 成就，或者说我社会上普遍没觉得这个手艺人是被值得尊重的。然后如果你像在日本，你可能你把这件事儿干好干到极致，大家都会觉得哇， 大师了， 很了不起。对，但是在中国你充其量你拧了五年还是个拧螺丝的，你有没有出息啊？ 什么蓝领是吧？就蓝领是最看不起的。 刚才不是说他想过了几年他想这个或者自己出去单干了，或者他想去管人去做企业去做这个高管了，不愿意再在这个一线上扎扎实实工作。 但是可能以后慢慢的你发现你想那种挣快钱就是粗糙的挣钱，他可能就过了一个时期之后就没了，现在可能还是享受所谓的人口红利是吧，以后人口红利没了大家就可能危机来了。好，我们再来听这个刘军先生来谈一谈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差距，那在又看得到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赶得上。 其实像现在以前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它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可以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有很多企业都已经向外流，搬到就是东南亚的国家去，甚至 对 很多美国的高端制造业都已经回流到美国本土了。那您觉得就是在这种大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情况下，那中国的消费市场它目前的这种用低价的产品取胜的这么一个现状还能维持多久？会不会中国的企业很多时候就会未来在竞争的方面就会失去这种竞争的优势，反而会淘汰一大批企业？ 淘汰是必须的。就以我们现在你想象第一批中国家电企业被在淘汰的那个浪潮就出现在90年代中期嘛，当时可以说每个省份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家电厂或者是那个冰箱厂洗衣机厂，但是在那一批就是引入国外产品品牌进来，然后彩电开始这个家电电视机行业开始并购开始互相收购的时候，基本上国内现在剩下的能够主流的厂家可能又是五家到六家。然后到前几年到我们这个模具就是这个家电电子产业的这个供应链企业，前2012年的时候，整个中国有将近1500家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模具企业，但是到去年这些企业可能剩下了不到1/3了。就说这个大吃小，小的死掉的这种就那种小作坊式的企业，确实是在越来越死掉。但是这些大的企业通过的并购，通过竞争能力升级，通过与更好的去拿到世界上去更好的对手去竞争，它的竞争力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人，中国的这种尤其是我们这个特别勤劳特别肯钻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中国制造还是会有很强的竞争力的。但是在转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痛苦，首先你的这个直接的影响，工厂都搬出去，那你的这些工人啊，包括你这些设备啊，包括你这市场都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既然他们当时能够进到中国市场然后被打出去，相信我们中国企业也一定能够打入他们的市场。 但是其实好像我们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放在欧美或者日本等等这些技术水平相对发达的国家，他们会觉得中国制造就代表着价钱便宜但是质量同时也低下。因为有很多像德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他们的家电是标榜可以用一辈子的。那你觉得中国的这种企业想要在这上面追赶上去还需要多久才能改变中国制造这种印象？ 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简单的来说，我们以这个一般的家用电器来说，我觉得中国制造的家用电器能够在3年之内保持非常好的这个工作运行状态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因为现在在很多的标准和用料上，我们虽然执行的是高标准，但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我们那个容错的这个容忍度太高了。相对来说就是日本制造和欧美制造，他们这个容错率非常高，他们敢于去就是自己生产出来就是报废就报废。但是中国企业几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电商为什么会这么火但是又会这么多诟病，是因为我们制造出来的产品可能分出3个档次，1等档次我们出口，2等档次呢我们放到大的家电连锁卖场或者是百货去销售，3等档次的产品可能我就会投入这种网络销售渠道。但是这个呢你也不能过多去苛责他们，因为现在的市场就是你造出来什么东西都有人用，等到你必须逼着你不管是外力也好内需也好逼着你必须转型的时候， 我相信通过一定的过程能够去赶上，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是确实是有差距，因为差距这个东西是永远都会存在，你没法去无视它，也很难去完全抹平，因为你进步的时候，别人也在进步，只是说你需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市场，自己的这个切入点。 他的这个头脑非常清醒啊， 我就喜欢听理科男生说话， 有条理。学理科的。 他是学理科的， 是吗？ 怎么可能是学文科的？ 哎，他讲的这个确实，我怎么听着，如果人人都这么想，中国制造业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是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是吗？ 对，但是我刚才也看到，就是《环球时报》不是也最近有一篇大金光闪闪的评论嘛，说日本人造马桶盖已经沦落了，以前是家电制造业霸主，现在做马桶已经沦落了，我们中国人不要再瞄准做这个马桶盖什么电饭煲这种小意思，我们应该瞄准大的这个东西去做，然后 连电饭煲你都做不好，你还做别的呢，得了吧你就。 而且我觉得他最后提的一个这个观点让我毛骨悚然，他说这个那些买国货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贡献为这个中国国货中国厂家提供了空间和时间去赶超别人。我的理解就是说，你要花钱然后买一些质量很次的东西，然后去辅助这些企业，但这些企业真的就把你拿了这些钱去改造产品了吗？ 真是祸国殃民。 我真的觉得是反的，你这个你花这个钱买这些廉价的可能质量不高的中国的产品， 纵容了他， 那就是纵容瑕疵，纵容犯错，纵容他忽悠你的钱。 对，这就好像朋友圈你的老友朋友这个po照片说这是我儿子画的画，你们点个赞吧。 他就是说我自己没辙了，我已经是需要靠这种企图动用情感，动用情感，他是最后没招了，他才会说你拜托求求你了，他算是在求你了。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昨天也是群里的一个朋友说的好，我们在中国你最应该信赖谁的判断力和眼光，就是中国大妈，他们是最懂生活的，就是他们是最懂得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次，所以说也不用去嘲笑那些什么去日本抢什么生活什么马桶盖的人，这也都是市场行为，而且呢恰恰他们是帮我们在冲锋陷阵，在前线里面去斟酌和筛选，你买回来之后，你对很多人他都是一种刺激，甚至是鞭策，是吧？你说那些制造产业的人，他看了哇，人家的工艺现在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地步，但是我担心一个在哪儿吧，他大家还是没有一个原创的动力。你说我即使环球时报，你如果反面来想，他可能也讲，你要是想去学人家做这个什么马桶，你也只是去步人家后尘，你没有办法去自己开拓一个全新的东西让别人来学你。 因为最近这个德国总这个默克尔不是讲要推这个工业 4.0 的标准吗，然后中国马上说我们不跟工业 4.0， 我们要搞一个中国标准2025，要在2025年的时候推出一套中国的工业标准来要跟这个工业 4.0 PK。 就是还是有人在做，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空口号呢还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的标准你可能要指点，的确这是必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你像其实 主要还是人的意识， 对对，不光是消费者的意识，对，还有这种企业的员工他们的这种意识，包括企业对员工的这种尊重，你不要再认为一个员工在这儿给你干一个低级的智能活，这个员工就应该是被忽视的，这个职位就是随时都能被替代的，而且员工也不要觉得我干的是一个低级的活，其实如果像德国人他们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严谨的科学，日本人把它当成艺术来做，如果我们每一个工人都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产品，那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用到的产品都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说得好， 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在这个观念上去先扭转，然后才可以慢慢的把整个这个行业水平去做一个提升。如果你观念不扭转，现在刚才这个刘先生也说了，虽然他们标准都有制定好了，但是你在执行过程中你执行不到位的话，标准实际上是空的。 对，而且他刚才还说到一个东西，就是电商，可能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在电商上你买的它号称是代购的，但是你拿回来一用就知道这个质量绝对是国内山寨的，绝对不是代购的。然后我碰到过两次，我就在同一家厂商退货了两次，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是他的下游的这个商户，当时他说他的供应商跟他保证说这一定是原装进口的，我说我就在这同一家买过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卖的是假的，我退货我才你在这又买了一 次，然后跟我吵了三天，最后 就说电商这个渠道也让人有惰性是吧， 对， 因为你利用了它的一些弱势，我没法去每台去验 证，对，但是这个质量上就是因为你又没有办法，如果你真的没接触过原装的产品是什么样的，你又没办法验证，反而就是你又受骗了，可能就是消费者真的就是冤大头，不管就像刚才刘军说的，只要产品造出来就有人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市场现象，对， 没错没错，所以哎，这个说来话长也是，它还有很多的层方方面面，你必须就是所有的东西在配合着改，这可能也是关每个人就是单个人的你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扭转和制度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淘宝你电商你是不是在某些这种检验的那些环节上你可以做得更加精细一些是吧，这个你可能在某一些， 我觉得他检验他做不到，因为他不可能就是做一个质检部门帮你去检查所有那些商品的，但他可以做一个机制，对，他做一个机制，一个公开机制，比如说这个商家他经常卖假货，他会马上就会被 对他的惩罚，他的惩罚要加倍， 你的机制要提上来，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